欢迎啊，大家不知道反正来没来西亚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那个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间啊。那本来约定是八点开场的直播呢，因为我们在等两个人嘛，所以就一直就没有如期而至。啊，第一位呢，等的就是我们今晚的主持人啊，也就是我啊，不好意思。然后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的主一 CV 啊，也是我啊，再次跟大家道声对不起啊。那今天啊，但是我们啊，还是就顺利的要开始了啊。那长佩文学冰块原著金花帮出品广播剧《少汪几句》啊，正式完结了。那么大家都听了吗？当然听了呀，不然怎么会来我们的直播间呢？当然，为了答谢我们所有粉丝们的支持啊，就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 FT 的环节啊，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做剧过程中的快乐和快乐啊。好，那就现在先让我们就在麦上的大家挨个介绍一下自己吧。啊，不鱼。 Hello， 可以听到吗？ 可以，声音有点小。 好的，我调的。大家好，我是军心不语，我在这部剧当中饰演的是蒋少爷。 没有了， 没有了。 你多介绍，多好，谢谢不语，谢谢不语啊。那明英老师。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听得到吗？嗯， 听得到。 啊，我是魅影之声，然后在我们这部剧里面饰演柳涵。没了。 好，没事，大家都很简短啊，因为为了耽误，为了弥补我们延误的这些时间，我们后面很非常非常的简略。燕，老师燕。 我开麦了，我开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舒燕。在这个剧里面饰演的父亲。 嗯，那大家好，然后我就在剧里饰演汪哲的正井太郎啊。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第二现场啊，月月这边。 嗯，那这边也就跟着麦序的顺序来，然后。大家好，我是少汪几句的导演子月月。好，下一个。 啊哈喽，大家好，我是少汪几句的策划和后期一语慢声，大家晚上好。 这个笑好魔性啊。哎，不语，你那边可能男生可能稍微那个别人说话的时候可能要稍微闭下麦啊。 好的。 好，我们往后。 大家好，我是少汪几句的编剧。 啊？你们念自己的 ID 嘛，不是念下自己的 ID 嘛，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 没关系。我是少汪几句的编剧英宁。 Hello， 英宁，我们往后。我们后面还有麦吗？我看不到月月那边的直播。 有的。 有声吗？有声吗？ 有的。 好 的。 有的。嗯。 大家好，我是少汪几句的美工唐桑。 嗯 ，Hello， 唐桑。 好。 然后我们的作者是不是作者老师？是不是也来到 了？嗯，对，我来了。好，大家好，我是少汪几句的作者冰块，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到直播间。 欢迎冰块老师，欢迎啊。也很难得机会啊，能跟冰块老师在这里一下，非常开心。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我们的问答环节啊。对，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策划，我们制作组啊，在那个微博上征集到的一些问题。那首先就是想问一下啊，就在座所有就在场的所有 CV 老师，当初啊，就为什么会选择接这部剧呢？不语，你还记得你当初接这部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吗？还有印象吗？我们翻看一下，或者我了解。 接这部剧的时候，我是先看了一下小说，然后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就接了。我觉得这个人物的话，跟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地方吧，所以我觉得，然后我就。 是挺能打的。然后 真的吗？你是、 啊、 你很能打的那种类型吗？你觉得这方面很相似？ 嗯，反正是不太平的一个小伙子。 哦，好好，原来有这方面的原因哦。那觉得 主要是，但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小说还是蛮好看的。 嗯，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对， 因为我也是，我比较喜欢就汪哲这个人的人设嘛。对，就主要是我自己比较擅长，而且也是比较接近的这种类型，就喜欢，所以就接了这部剧。那魅影老师还记得当初自己接这部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问得好，这个剧也有些年头了吧？ 对，对，需要回忆。 你问我为什么去接这个剧， 嗯， 已经不太记得了，但一定是有，是吧？策划的这个功劳，你知道吧？ 游说是不是？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非常诚心诚意的这个邀请我啊，我就这个非常欣然的同意了，是吧？对，真的是不太记得了，因为也说实话已经有些时间了，这个剧咱们也更新了有一段日子了，对吧？ 理解。对，虽然我觉得我们还是更新比较快的，但确实也是有一段日子了。 确实。 对。那舒燕呢？舒燕还记得吗？ 我在努力的翻找。 对， 聊天记录。 我们搜关键词吗？ 算了，应该反正好像当时就说让我过来演个爹演个爹吧，然后也是因为一语的 真诚 真诚是 一语的真诚， 那一定是因为真诚。 好含热泪哦，现在 回想起他眼角挂的那滴泪水。对， 他当年是洒着泪求的。没有了， 很感动，不接不起， 很感动，也感激，感谢他。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接下来的问题是问我们主意 CV 的。那比如那个不语，就是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所演绎的这个角色呢？就延续我们刚刚的问题吧。我可以顺着说下来， 看待是不是有一点太广了？ 对，就很广，对，你怎么说都可以，你知道吗？怎么说都对。广一点倒不好、 行，然后我就觉得蒋少岩这个角色，他的前期还有他的后期其实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前期我觉得和后期的那个性格挺有那种反差的那种感觉，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感觉到了。怎么突然 Q 我？你是 Q 我对蒋少岩的理解吗？是有，确实是有，因为这毕竟也算是一个比较长，说长也算是比较长的一个剧了。他角色里面肯定是有自己的成长啊，或者说人物性格的一些变化。你肯定是会有的，对， 对，所以说，哦，你说， 没事，我就到这儿。 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角色的话，其实，反差还是挺大的。我就觉得，我甚至在听最后一期和第一期的时候，我会在质疑啊，这是一个人吗？会有这种感觉。 哦，其实里面也包含自己也会有所成长嘛，对不对？ 对，其实就是他和汪哲一起的成长吧。 对，心态也会有变化。那如果跨次元去对话的话，你有什么是想对蒋少岩角色想说的吗？ 我就特别想和蒋少岩说，我说你就直白点吧，他太傻了，他不太懂你的那些弯弯绕绕，你就直接说吧。 你觉得他们俩是真的不明白吗？你觉得他们俩是真的不明白吗？我觉得就是跨湖聊天，但好像两个人都贼明白。 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太在乎对方了吧，所以就是可能有些事情是看不太清楚的。 我觉得就是 是 这种事情，就是外人看的无比明白的事情，他们当局者迷吧。 有时候我感觉就是两个人，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自我感动的成分在，就你以为对方能够了解，但其实对方没有。 嗯，是。 你就我觉得就是包括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都是这样的。不光是说距离的角色，其实都很容易，就是你以为对方会明白，但对方不明白。但是如果你没有解释的话，人家就真的就永远都明白了。当然他都那个剧中的角色他们结局还是好。 嗯，对呀、 啊。沟通啊就建立起来就心念互通了，对，一切都还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还有意 识到。还是要。 嗯，没有，你说， 我在听到有谁在说话， 当然只有我了，只有我在说话， 因为 一卡一卡的，所以我还以为在别人在说话， 是我卡吗？我不卡了， 侦探，你有点卡， 我有点卡，你稍等我一下，马上， 嗯，你要切个网吗？ 对，我接入 5G 就好了，好，现在应该好一点，现在应该。好一些，对不起，一直没有反应过来，抱歉，不光迟到还卡网，哎呀，那个鲍宇，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配这几期的过程中，你觉得哪段戏会比较难呢？就或者说就有录哪个片段的时候，你自己印象会比较深刻，就比较好玩的？ 嗯，好玩的这个我后边说吧，然后我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吧，就困难的地方的话，因为我几乎就是两季，然后我都是从那个就是现场收音嘛，就是和月月一般是月月在那边和我一起搭，就是遇到那种比较烫嘴的台词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稍稍的羞涩的啊，就是遇到这种烫嘴的台词，可能就是稍微可能有点要克服一下自己的那个心理。然后别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哦，你是真的会就因为就会我好想听现场哦，月月的。当初我就当我知道你们在现场录，反过来没有找我去，我们俩为什么没有去搭戏呢？ 关键是就是如果要是两个人都在一本正经的是在那边对戏的话，我觉得还 OK。就是有的时候我在说台词的时候，就月月就不好意思了，然后他不好意思以后，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还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事情， 是我影响到了，影响到 录的，是录的太就觉得戏到了那个地方了，所以月月你会觉得就是难为情吗？就是播到你了。 那个侦探，你是不是还是有点卡？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我还是卡吗？我怎么之前都不卡？现在卡吗？喂喂喂。 现在好了。 偶尔有一点。 其实我现在还好。 不月，你卡。 行吧。然后侦探，你是不是忘了你自己是另外一个主意啊？ 我记得我有在说啊。我有在说、啊。 多说一点。好了，我闭麦了。 哦 那我 就是没有，觉得可以。好，下一个问题。你要我说的话，你要我说的话，可能我觉得我还不说比较好。没有，我遇到我自己想发言的地方，我可能会自己加戏的啊，不用担心我。然后就是紧接着就是刚刚那不与你在就是跟那个月对戏的过程，你有没有记得哪个让你心跳的片段？ 什么的片段？ 让你脸红心跳的片段。 脸红心跳的片段，哎，有点不太记得了。 没事，哎，我主要为什么呢？是因为问题写了，所以我必须要 cue 你，知道吗？但其实过去时间会比较长嘛，其实有所不记得了。嗯，就当初我们如果当时能现场记录一下，可能现场感会比较有意思。但说出来的话，反正感受不到，然后其他就了。 但是你会因为就是说那些烫嘴的台词然后会 NG 吗？ 一般不会，除非就是有一些， 除非 就是不就是除非有一些那种气息比较用喘气喘的比较多的时候倒腾不过来，然后我就自己稍微有点晕的时候可能会停一下。 嗯，那你觉得 说词的话一般是不会， 说词不会，但是我越给你反馈的话你会是吧？如果他反馈给你的话就会感染你也会记，对不对？ 嗯， 可能会。哎，你觉得那个不语，如果说因为配完了这部剧的嘛，就对于我角色的表扬，那你如果觉得你在现实中碰见喜欢的人的话，你会像你觉得汪光哲这样默默会和他一样去默默喜欢吗？你是那种属于什么样的人？是会只给的，还是就是默默的对那个人好，默默喜欢就好？ 我没有听太清楚那个前提是什么，我只听到了后边说你是会默默喜欢他的这种吗？ 就是如果你现实中碰见喜欢的人，你会像一样默默喜欢对方很久吗？ 会， 还是只给的就是要告白，然后就是要在一起的那种吗？ 啊，应该是会告白吧。 但告白如果对方拒绝呢？ 嗯，拒绝的话 就算了 就算了。 哦，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会像汪哲一样的这种，我确实是会就是默默喜欢对方，就哪怕你拒绝我也会喜欢。 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他不喜欢你的话，你这样即使默默喜欢他可能也是对他来说不太好的事情。 哦，你怕打扰对方是吗？怕你可能会对别人造成负担。 就是我可能给不了他想要的，但是我可以让他得到他想要的吧。 想要就是算了是吧？ 对吧， 算了，然后这是他想要的，所以你就算了。哎呀， 对，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就是成全他，让他得到自己想要的吧。 明白。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就改不掉自己，就不管你接受与否我可能都会喜欢，但是前提也是不给别人造成负担。如果对别人造成负担的话，我的远远的，我的对就是这种。哎，虽然和不语我们俩接触其实不算多，就最后一期的时候可能在 YY 里搭了一下，简单搭了一下戏。那不语，你觉得你对我有什么样的印象？ 其实我对你的印象吧，就可能全部都是我是怎么看待汪哲的，可能就是怎么看待你的吧。我就觉得 真的 汪哲和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人好好啊。我就觉得可能这样的故事我觉得都挺好的。 你是把我带入汪哲这个角色了对吧？ 因为我们平时也没有什么接触嘛，所以说可能你就等于那个汪哲嘛。 哦，其实你这么说可能我也有一点对不与你可能，但是我觉得其实能聊起来，我觉得杜宇应该是一个蛮温柔的，然后 我是挺温柔的， 对，能感受出来哦，就包括就在接触的过程中，能感觉一个比较温柔的人，然后就随和，哎呀，我随和，那感觉像是一个善良的人。那你如果你形容我的话你怎么形容？ 形容你吗？就是如果要是单纯从那个就是我对汪哲的了解的话，我觉得 就是觉得就觉得你应该是那种哇，就是什么难得的小狼狗啊。然后如果要是看你的微博的话，我就觉得你的那种生活状态是我挺羡慕的，因为我觉得感觉特别会生活，就是生活带给你的应该都是能够看得见的美好，而且这种美好能够被你传递出去。但是对于我来说的吧，我会觉得尤其是这段时间吧，我觉得是比较糟糕的一种状态。 情绪会不好 啊、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刚博士毕业嘛，然后我觉得这种状态的话可能哎呀，就是从来都没有间断过的压力，就是即使是现在就是这种博士毕业，就还是可能会就是面临那种高校啊或者是科研机构的那种非升即走的那种压力， 因为你现在要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迈进。 是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会想，也许就是哎，就是这种选择不由人吧。但是如果要是在5年前或者在10年之前，我可能不会选择学医，也不会选择就是读了硕士又读博士这么一路走来、我觉得还不如像那种啊就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去过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吧。 选择 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对啊，有的时候看到你们发的那种微博啊什么的，就感觉还是蛮好的，很羡慕。 其实这个，也不会特别特别的难，就主要看你怎么去接受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我们就私下再聊，有机会的时间的话，我们私下交流。好，那个后面我们要再单独问几位 CEO 问不语啊，就是你喜欢录，你是比较前面凶狠的蒋少呢，还是更喜欢后面和小王在一起的，就是比较这种就是谈恋爱状态里的蒋少呢？ 我喜欢录真实的蒋少，不管是他前边的那种凶狠，还是就是装作的凶狠，还是后边的那种被一个温柔的人，被一个有爱意的人把自己带的那种温柔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其实我都很喜欢。 你真实的这个定义啊，就其实他每个时候其实都是真实的自己，其实说白了就可能都喜欢。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变化的，就是这种反差会给我带来那种思考吧。 只是在 当觉得有的时候这种也不太好配，然后也就是要就是角色的那种变化还要稍微自然一点的那种，还是要多想想。 确实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只要他这个人物他在当下是根据他自己的人物情绪和性格变化是走心的，其实怎么配起来都是。下面问题呢，问的是朱燕老师的温柔小父亲的形象，深入人心，让人过耳不忘，感觉被朱燕老师治愈了。那么就能不能请朱燕老师先打个招呼呢？ 啊？ 如果有对象，你不好发挥的话，可以找我，可以冲着我。 我最近有学到一句话，我最近看那个看动漫的时候学到的。啊你，哈哈，那可得，傻逼西，解散吗？完了，说完这句话感觉像傻子。 我怎么觉得你在骂我呢？ 没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希望书面太书面的，对。好的。 不行，我脑子里面 吓我一跳，我以为刚刚你在表演了。 没有，我只是脑子里面就是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东西。哎呀， 念出来。我一定要听到这个撒娇，我今天不听到这个撒娇我是不会罢休的。 你真的是，等一下，我准备一下。你是要以那个父亲的那个角色的那个撒娇吗？ 为什么不随便就以你本人的，以你 身，我本人还没撒过娇哎，我想想啊。拜托拜托，不行啊！等一下，等一下，哪来的？ 你觉得社死现场是吧？ 这真的很社死，谁问的问题啊？烦死了！ 我问的。 哎呀，放过我吧，这个算吗？这个算吧。 好，算你过关了，算你过关了。 Yeah, nice 。 好，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的、啊、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魅影老师、哦、对，就如果觉得魅影老师如果觉得现实生活中被塞狗粮的话，你会以什么方式回击？ 那以前的话就回击就没有必要了吧，默默走开就好了，对吧？是吧，就是已经就伤害到这么狠了，何必呢，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吧？那现在那就反塞回去看谁更噎，对吧？ 什么，你怎么反塞回去？你现在是有事儿了是吗？我居然不知道。 你的消息太滞后了，你啊、 哦、天哪，我们可能太久没见面了主要是。 是的，咱俩得有快一年没见了、 哦、 小半年。 天哪，可以啊，什么时候结婚？哈哈哈哈， 私聊私聊私聊再说。 嗯、想了解的事情太多了，突然有。 是的，是的，是的。 反反。好，那么接下来要 Q 一下我们的制作组啊。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作者老师冰块老师，就怎么评价我们就是完结的这部剧呢？《少王集》。 冰块老师不在麦上。 我可以先跟冰块老师再连一下吗？ 冰块老师，你看你直接在侦探那边连也可以，他那边有 对都可以啊，我看到了，我是看到了吗？啊，好的，我是看到了。 哎，好，听得见吗？ 可以听到。 哦，我刚刚因为我刚刚在那边发了好多弹幕，然后我发现你们看不到，我就跑到这边来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刚问题什么来着？ 是想问一下我们冰块老师就怎么去评价，来评价一下我们完结的《少王几句》这部剧。就想听一下、 非常好，非常好， 超级快的， 非常好，就超出我预期的好。然后因为我在群里面嘛，我每次看你们发那个海报啊，然后还有发就是那个录音的时候、我都感觉你们都很用心，然后我每一期只要有时间我都是第一时间听的。然后我还今天就得知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今天跟那个策划英语我跟他聊天，然后我发现我们两个人都是同一个大学的，然后我们是同一所大学，我们都是北外的，然后我们几乎是同一届，然后我们还在同一个社团，所以我们肯定是见过面的。 对, 对，我们应该是见过面的。 对，就非常巧。所以 就聊着聊着发现 做这部剧 命中注定，我看他的小说。 但是对彼此是影响，就可能到时候现实也没熟。 没有，我们不是同一个系，我们不是同一个系，但是我们在同一个社团，所以我们应该是见过面的，因为我们几乎是同一届。 对，这是难得的缘分呢。 对对对，所以就很巧，所以肯定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是的，是的。哎，那个冰块老师，你觉得我们就是 CV，就是在演绎上，是否符合您心目中的人选呢？ 非常好。我单独写了 就是今天在做采访之前，我先写了一些就是对于你们的那个就听下来的一点就是感受吧。就首先是那个君星老师，就是蒋少爷的那个CV 老师，就是我听下来我就感觉声音非常的酷，就一开始前几期的时候感觉就很酷，然后就让人感觉很不好惹的感觉。然后刚刚君星老师说他配到后期的时候感觉好像跟第一期就是完全不一样，我也感觉是的，就是好像到后期了之后就声音变得很温柔了，就感觉跟第一期比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可能是因为后面就谈恋爱了，所以声音就变得很温柔就这种反差感觉很棒。嗯，然后因为演哥在那个人设也是一个就其实他内心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越到后期就是这种感觉就由内而外的透出来了，所以让我感觉非常好，非常符合我心中的演哥好，然后听得见吗？没有声音吗？ 可以的 吗？好，然后还有就是正太老师，正太老师的就是人如其名，就很有声音，很有少年感就很温润很清朗的感觉，就很有少年感。 我就是少年 对，然后然后就是给人感觉很舒服吧，你感觉就是像怎么说，就像就像我早上喝一杯咖啡，然后就是感觉天气很舒服，然后咖啡的温度也很舒服，然后声音又有一点带一点苦涩的感觉，就感觉是暗恋嘛，所以你的那个演绎的时候就会感觉让人觉得有点苦涩的感觉，然后但是就是能够唤醒一整天的感官，就让人非常有精神，这种感觉就非常好听。然后还有其他的老师，还有像那个爸爸书院老师，就是也是就是配得非常好，我每次听到你的声音我都觉得好温柔好温柔，就是我可能广播剧听的也不多，但是就是每次听到你的声音我觉得好温柔好温柔 啊，谢谢。 然后就反正各位老师的不客气，然后反正各位老师的声音都是配得非常好，整部剧就是我感觉质量都非常高，远远超出我的预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那也就是我们剧组就得我们那个冰块老师的肯定 对对对，非常肯定，大写的肯定 好，那真的是就我觉得就能够得到作者的肯定，我觉得就值了啊，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的爽。那我们再 Q 一下我们制作组啊，就想问一下 Hello 插一句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撤了，祝大家晚上玩的愉快。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各位晚安，各位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美影想 Q 一下制作组啊，就是和我们两位主义之间的交流的氛围是怎么样的，是互怼呢还是相亲相爱，这个还有什么可以 Q 的吗？这个 我觉得制作组里面其实啊，就不管说是互怼还是说相亲相爱，其实 也就是大家活跃的气氛吧，就做剧的一些气氛。其实像比如说像我们就跟像我跟一宇之间，就可能比如说像我他会催着我，比如说要返本啊，有的时候就很着急啊，就可能我有的时候就会想，其实有的时候会想默默怼一下他，你前面干什么去了你突然又来戳我， 因为他很熟嘛你们真的很熟，所以就完全交流起来没有包袱 是的，对， 我觉得大家 其实又怼又相亲相爱的，这两个其实不冲突。 我觉得大家应该合作过程中应该都没有什么包袱吧，就比较直接的，对对对，就像和平时的身边的朋友一样去交流的，应该就我们应该合作的还蛮顺利，蛮开心的哈， 很顺利。 对对对，那就 你干嘛这么不自信啊？ 我就 Q 一下你。 好，你跟我合作的不顺利不开心吗？ 我是开心的，我就问一下你的意思嘛。我 要是不开心的话，我会疯狂跟你们合作吗？啊，我可太爱你们了，好吗？ 好的。 就我们制作组超级有爱，我超爱就是 哎，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都超级棒，还有我们 CV 老师，除了速度有点慢，下次可以再快点好吗？ 好的。 你看导演都嫌弃我了，之前干嘛去了，之前就是在催 CV 呀、啊、 好了，这锅甩出去了。 哎，锅出去了。总之锅不能在我这儿，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啊，就是 Q 一下我们月月导演啊，就说不语和正太啊，对蒋少爷和汪哲的演绎都很精准到位，越听越觉得对，他们俩就是这样的，完完全全就是蒋少爷和汪哲本人。就想问一下月月，就如何评价就不语和正太的演绎，就跟他们合作，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的？什么呢？啊，他们本人和各自演绎的角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这三连问让我头秃了几天，说实话。 我们整合一下回答，你知道吧？ 嗯，我还是一个一个来吧，因为 对你不如说就是对我们俩有什么看法？整合一下，对我们俩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看法？没有看法。嗯，先从演绎方面吧。演绎方面其实。好好说。演绎方面，其实正太这边因为我跟他合作的其实也比较多，所以我从一开始其实是知道他会从哪一个方向去演绎汪哲这个角色，所以我就是没有其实这期间其实是没有就是发愁过他这边会不会比如说角色跑偏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反正整体完成度是非常好的。然后其实在这么多期下来我说真的是特别喜欢正太的那些哭戏部分，其实能有共鸣就有共鸣，我听的时候会真的很心疼。我做剧包括听剧其实我是希望自己去游离到外面，也不是说是完全游离到外面吧，就是不能说带着一个上帝视角去，完全的上帝视角去听你们的干音，因为可能会带一些其他的情绪在里面。但如果说我整个人进到情绪里面去听干音的话，真的就觉得啊，好心疼，又心疼，但是又想多想听你哭一点。 其实我也蛮喜欢哭的，就各种各样的哭，很爽，你知道吗？ 然后是不语这边，不语呢，我接触的不算特别多。然后拉现场，其实，不语他本身的声线特质就不是会说，特别攻或者是特别瘦的。但其实我们在前期现场的时候，录音就录着录着会给不语说一声，你攻一点，你是能打阿尔法的欧米伽，你不要弱下来。然后到后面就越录越顺，就很快。 就之前你有和那个不语合作过吗？因为我们俩合作过。 有，但是好，我跟不语好像合作就是协议之类的。 哦，但是没有像这次一样拉现场，对不对？ 哦，没有。 哦，你觉得不语是个什么样的人？ 反正我是觉得不语是，哎，怎么说？我是觉得他特别认真，然后呢，就是我其实跟他拉现场的时候啊，我会一直觉得说。会不会因为是搭戏嘛，我一般跟别人现场都是别人录一句或者是把那一幕录完，然后我再去告诉他哪几句话要反。但是之前跟不语拉现场的时候，不语说你跟我搭个戏吧，我说我说这不得给你带跑偏的呀。但他真的就发挥得很好。 对，完成度还是也蛮高的，就都是很好。 的 那舒燕呢？ 舒燕， 你舒燕是拉现场还是听的干音啊？ 舒燕， 你谨言慎行 啊！ 没有啦，你随便说吧。 开玩笑，舒燕好像 好像 没有， 这些酒到底要用好像来回应。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算了，我在你心里没有地位，我先走了，再见。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其实一开始我对舒燕没有太大的了解，好像之前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合作过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记错的话不要打我。 没有，对，没有，以前 对没有没有合作过。 这个剧我好像开录的时候我也才刚开始做配音，半年还是多久吧？也没多久，好像都、 嗯。对，然后可能一开始有拉过现场去调这个角色的状态，然后到后面呢就是慢慢录的，就自己录的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是个小可爱，说实话就自 己、 然后就录了爹，我嗯， 那当初怎么想到会让舒燕去录这个角色？我们是觉得听声音觉得合适是吗？ 这应该要问一语， 一语 出来。 哎，我来了，我来了， 解释解释。 好，你现在爬到我头上了是吗？哼、有人 了，剧 录 完了， 现在变硬气了。哎呦， 为什么会选择主演去录这个？ 我当时我是因为听了那个绝对契合啊，然后我当时特别头秃，因为我要找一个欧米伽的爸爸，然后我听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我就回来给他们哭诉，我说哎，现在的爹怎么都这么糙啊？我想要那种就是。一听他就是在下面的那种爹。 这句话秃的地方长回来了吗？ 哎，对，就一定要是在下面的那种爹。然后有一天我忘了是干嘛呢，然后就是闲的没事儿，然后打开某个软件，然后突然听到一个爹啊，好像是什么父母爱情的一个东西吧，然后哎，这个味儿很对呀、这个味儿很正啊。然后我吃褪黑素了，早就展开了。然后就很开心的回去给月月和宁宁安利，我说哎呀，我找到了，这个就是天命爹呀。 我谢谢你。 是他 就是他。 听了那个剧然后一听非常合适。 是他就是他。 然后舒燕就接了嘛，他就找你就接了嘛，说让你录一个最下面的角色。 他 当时也没有告诉我是在下面的角色。 没有没有 告诉我是个父亲。 那你就我 那个时候已经跟舒燕混熟了好吧，就是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啊你不爱我了。哎，是谁说我们是永远的啊？对。 啊，谁？ 永远的朋友啊！你还是什么？你往哪想啊？真是， 什么？ 对，舒燕接这个，那你舒燕没有觉得，就是他找你来录个爹会蛮奇怪的？就其实声线就 没有他很快就答应了啊，他适应的很快，心里有数是吧？ 也不是。也不是心里有数了，是那个刚录完那个绝对契合嘛，我想说反正也才 录完，好多人找你当爹吗？ 反正好，那就再录一个吧。然后反正后面开启了很多就是奇妙的角色，就对了，反正 啊，对，我要说一下啊，就是我不承认啊，我们舒燕虽然是爹是吧，但是现在就只年轻爹对吧，我现在都是找他当那种年轻的爹哈。 啊， 咱们要不稍微从那个爹的那个路上换一个。就是也不用待着我一个人好，就逮着我一个人好啊。你要不考虑发展一下其他的就是业务什么的。 虽然你录了很多爹了吗？录了很多爹了吗？ 没有啊，他和你一样被我拽去录生子啊。啊，年轻的生子主义也是爹呀、你们都不都是爹吗？有什么？哎，这在座的三个 CV 哪个没有当过爹，哪个没有生过？真的是， 你自己反思一下，你刚才说出的那句话合理吗？ 那个一语，你说，那你 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和不语去录这两个角色呢？ 啊，这个说来话长，其实邵汪是我和两位第一次合作嘛，然后扶一下眼镜，我要正经的说这个事情。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要选谁的，然后当时我是问了那个导演和编剧的意见，然后他们就给我安利了你们，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去找两位的那个作品嘛，然后就去找大家作品，然后我当时听完郑泰的作品之后，我发现哇，这个人戏感好好啊，他一定可以的，吧唧，郑泰就拍定了。然后不语，其实我当时是纠结了一下的，因为我当时听的是不语的那个叫什么迷阳还是什么，哇，他生孩子生的好好啊！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哇，这个人好厉害啊！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但是会不会就没有演哥那种很霸气的感觉？然后但是我一想，哎，如果以后我要搞番外，如果我想要演哥生孩子的话，哇，这绝对真实啊！然后我就说，就他了。结果第一期的干音我拿到手的时候，我说真的啊，我听不语的干音是要比正太的干音要吃惊的，因为我听正太的干音，我的内心就是那种就是啊，就是在我的预估之内，就是他戏感很好，各方面很好，而且我跟正太是，就是他当时是直播，我是在旁边听着他录的，所以就还好。然后我听不语的时候，我当第一反应是哇操，这跟那个迷阳的那个是同一个 CV 吗？好攻啊，哇，好合适啊，我真是个天才，我从哪找来的？ 哎，我好奇，那你听我之前听我的，你听他的你能记得印象深刻，你听我的哪部剧？ 哦，我听你好多部啊，你这是想说哪一部？哦，我听什么暑期呀，啊，什么这呀那呀那呀这呀点点点点点， 哎，别别别，哎，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做邵汪子剧这个剧呢？ 我看小说啊，我当时是干啥来着，我有一天好像是二半夜了，然后睡不着觉，然后就打开了某个平台，然后当时那个小说好像是被推荐在某个榜上吧，然后我就随意打开，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好像就看到了晚上3点多3点半好像，然后当时就觉得哇，这个狗子，哇，这是我天命之狗啊，你知道吗？就是我好喜欢，就是整个制作组都知道我是那个正，不是正太，对不起，正太他亲妈，我是汪哲他亲妈，你知道吗？哇，我好喜欢汪哲啊！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正太录那个他哭的那一段时间，哇，我就很想锤不语，你知道吗？啊，我儿子好惨啊，救命啊！然后 你不要在妈面前说你是亲妈，你只能算干的好不好？ 啊，对不起对不起，那个什么，我干儿子好惨哦，我真的我好爱，然后我还去跟那个冰块说，我说哇，你快去听这一期啊，他好可怜，然后就给他哭，你知道吗？啊，怎么会这样？然后跟冰块还安慰我啊，下期就好了，我说啊，对，下期就好了。 然后我当时听的时候也是听的感觉很难过，为什么我要这么写，为什么 对，为什么？哇，真的好虐呀！然后我当时就是连夜吧，应该是第二天早上，我害怕打扰冰块，然后我忘了是连夜还是第二天早上，然后就微博私戳他，然后写了大概200-300字的那个，就是那个想法，我就说啊，我想把它做成广播剧，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本小说，我觉得它特别的棒，然后我特别喜欢，我看到了二半夜，然后还把我以前的那个作品啊什么的，然后全部都发给太太，因为我觉得这么好的小说目前没有人做，真的不科学，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这个小说被别人要走授权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跪求，然后太太就回我了， 就是你 哦，好幸福， 靠真诚。 对， 其实在你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来问了，然后你的真诚打动了我。 对对对，他有他后来有跟我讲，就我们还是蛮波折的。 就真的是因为真诚，就是显就这个剧组吗？对， 嗯啊啊，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在挑拨我们？ 当然我也想。应该在这个剧之前应该有很多人去要过那个授权吧，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不语写的东西会比较多，所以才打动了就冰块老师呢？ 我今天有点忘记了，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就是缘分对不对？ 对，就是缘分， 缘分，然后发现还是校友，哎， 对对对 对对对。 好，那我们 Q 一下我们编剧老师啊，就问一下我们编剧老师，就在写剧本的时候觉得写哪几期会写的最困难呢？就有哪几期写的是比较就抓耳挠肝的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毕竟边块老师的故事就非常好。最难的大家应该都懂，就是怎么样能让大家看到然后又能让大家吃到，就这个是比较难的。 懂那确实是懂那确实是懂。那你觉得你最喜欢编剧老师有最喜欢哪一期的哪几个情节呢？有哪几个情节特别喜欢的，改起来特别开心的？ 有一个是那个两个人误会就是解开的那个地方，就是蒋少演第一次之前的那个，就我不敢说，我怕你们的直播间会没有。 不会，我们不会，我们也我也没有那么这个慢播也没有，不，我们也没有那么敏感。 就是蒋少演第一次就是发情期之前。汪哲误会蒋少岩和他表哥出去了那个地方，然后两个人把误会解开了嘛，就蒋少岩也和汪哲说了，就是自己曾经暗示过那么多次，但是感觉真的都喂了狗。 这是你最喜欢的？ 哦，我也好喜欢这里。 对，这个地方就我还挺喜欢，因为我们从第一季一直到第二季整整十集，他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各种我们看了都很着急，一个喜欢然后另一个也喜欢，但是两个人的喜欢、 那一段 不 语特别棒。哦，那一段真的我可以理解宁宁那个感觉。哇，我当时对鬼的时候，哇，我当时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应该是半夜两三点的时候在搞那一块，然后我当时就是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那个 BGM 什么的，就是很顺，应该是就是两个晚上，然后那一期就搞完了，哇，真的印象很深刻。 哦、 然后尤其是不语当时那一声质问，哇，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正太那个就是蒙神的那个反应，就是他一脸懵逼啊，就是那种啊，你居然喜欢我。 对，是 哇，他那个就戏剧的冲突力，就戏剧冲突也很强，嗯， 也很感动，终于在一起了。 好，那我们再 Q 一下我们的美工老师，我们的海报这么多张，我们美工老师最喜欢的是哪一张海报？第几期的？ 我都喜欢呀、啊，你们成年人为什么要做选择，对不对？每一期就很好看。 对，都是自己因为辛辛苦苦画出来的，都 没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就是做海报的，就是那个画画的阿 Q 太太，她今天没有来，就是我每次就会就是沉迷于她的画里面，每次看到她的海报，第一个反应就是啊，真的阿 Q 太太太会画了，救命！ 是，我们海报其实也很精彩，就离开我们那个绘师，还有我们的美工老师，非常感谢。好，我们再 Q 一下我们的后期，其实又 Q 回到我们的玉那个，请问后期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期。 请问后期老师觉得这部剧遇到最困难的是哪个部分？ 啊，这个剧啊没有什么困难呐、啊，就最大的困难就是之前做的 H 没有放出来。哎呦妈，不是，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 最大的困难，难道不是每一集都会被逼掉吗？ 哦、 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很多东西放不出来就很难过，然后就反复改，然后后面就改麻了。 这确实是， 嗯，就改麻了，然后就躺平了。 我好奇，我们是每一期都会被卡掉吗？ 嗯、 都会被卡吗？ 前面还好，就是我在做我们第一季的前五期就还好，从第五期发上去的那一刻开始不幸就来临了，发上去的那一刻然后不是就被下架了吗？然后下架之后，然后我们就改呀，然后第五期应该是有当时有大修吧，然后大修完了之后，然后第二季就各种被逼啊，基本上就每一期都有被逼，尤其是你们解除误会之后就已经到了就是一集里头大概有每一幕都会有被逼掉的地方，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就是自己上平台来听的，因为我感觉我做的那个剧就是它不是一个剧，它是一个发报机，你知道吗？它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哎呀，它其实都不是因为那种戏份，就是因为某一个台词的某一个字儿， 是 对，就比如说我痛，然后就。我逼你不能痛，你怎么能痛呢？你是个坚强的男人，你不可以痛。 哎，那我们这些所有的就是被剪掉的部分都删掉了吗？还是我们会 没有删掉？他就 是 会逼掉， 就是、也没有、 啊、没有办法，没有、 就是、 没有办法举报。 为了 我很想 为了不被逼掉的话，就是尽量找一些词去替换掉。就是你们的台词，你们觉得他很烫嘴，但是那些台词已经是被我们改过的台词了。 哦，我没有觉得烫嘴。 啊，行吧，我觉得烫嘴。 我觉得还好吧。 是我。 我好像只有一期里面好像有一个哪一期我不记得了，就是说什么那一刹那觉得嗯。 是我现场觉得太烫嘴了。 不语一直在烫嘴。 对。对，哎，好像我都不太记得那个词是什么词了。哎呀，哎，我们不是有发网盘版吗？ 那个好像也只有一点点，因为这个剧是独播剧，所以有些东西是不得已，嗯，就不能展开。 这个我来跟 你说了。 哦， 嗯，我还说我来给你讲一下，但反正这个事情就是说。版权不在剧组的手上，所以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自由，就是要看版权方是否同意我们去放网盘，然后我们才能去放。所以不是每一期都能放，他可能要审听一下，就比如说啊，这一期那你可以放了，那我们才能放这样子。 哦，明白，懂了。 剧组很惨的。嗯。 哎呀，没事，反正都过去了。嗯，都过去了。 嗯。对， 还有后面吗？ 还有， 对，我们还有。我们还有长达一万字的番外，我那天看到番外字数我都疯了。 而且你说的一万字还是一个，应该是个 double。 啊， 对， 是 double 万字的是番外。 我们还有两期番外没录是吗？ 对。 啊，你才发现哦。 我怎么记得我录了一个什么番外呢？没有录吗？ 不，你没有。 在梦里录。 你梦里录吧。 哦。好吧。好。 肯定是在梦里录。 好，没事，看来我们还可以再和我们的王哲和蒋少爷见面的啊、哦，嗯，还可以继续往后听。好，那我们下面来我们的啪戏环节。哎呀，我们 FT 逃不掉的啪戏环节哦，真的是。 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本，然后先看看啪哪一个，我把 BGM 准备一下。 我可太期待了，宝贝们！我老早就想听你们两个互换了。我有一次听那个，不语的现场，我第一反应是哇，不语其实也可以来汪哲。我当时就觉得我在这个地位不保啊，那个正太就是这个随时有可能会被替换掉。但是一想，哎呀， 这个少言，你好好努力，我们听一下你个少言怎么样。 不，你应该是这么想，是因为那个不语如果不录少言的话，少言找谁呢？对吧？所以就大家安心录少言好 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对你超有信心，我觉得你什么都可以，你在我心目中是万能的，无所不能。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无所畏惧。嗯，不语，你觉得我们先来哪个好？我们先来，那我们先来方言的吧。 我们先来方言吧，这个。我们还需要像就是以前的那个人设的那个性格吗？还是要稍微给它变换一点，变得傻一点？方言嘛， 方言其实可以自由发挥一些，但是你们要带角色的状态的话会更好。 但是我觉得啊，行吧。 嗯，你们准备好了跟我说一下，然后我就 不允许。哪里人啊？ 李欢， 我是内蒙人，内蒙，但是我的这个方言， 东北， 我的内。 偏东北？ 不是，偏西，偏中部。 哦，好像 我刚才惊了，我以为你会啦啦啦啦啦啦。 啊 ，such gnome！ 哎哇，我去，那有点夸张了。 来，正太，到体现你专业性的时候了，正太上。 哎，我好奇啊，内蒙中部，我都没听过内蒙方言。 他那边也是晋语区吧，就是相当于说的话很像山西话，但是我今天的话，我可能有点佟掌柜的味道。 哦，那可太西了。好的好的，我是青岛人啊，我说是青岛话。嗯， 青岛的。 准备好了说一下，我换 BGM， 换个搞笑 BGM 吧。 啊？ 随便随便随便。我可以了。 我也可以了。 我已经换了。 是这样的，那个你们都有听到他的 BGM 吗？ 我没有听到， 我一直没有听到 BGM， 我以为我们是没声音的。 这为什么？嗯，他们好，我这边好像说是能听到的 啊？是吗？刚刚所有的环节我是 没有没有没有 BGM， 嗯， 现在没有 BGM， 现在没有了吗？完了呀！等一下，现在呢？有吗？ 没有。 嗯，完了 ，BGM 就一些飘渺的声音，就是 BGM 挂掉了。 其实我们之前应该都有 加一个音乐， 但其实我们可能没有音乐， 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吗？ 对， 就是 有 好像有 听到 有很小 一丝很飘渺的声音，就是 现在呢， 现在可以听到， 再大， 现在有， 好，哎，不是，我一开始试麦的时候我就问了呀，我说 BGM 有没有，你们都说 那个时候有，后来 那个时候有， 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 后来我以为可能没有音乐，就是没有音乐。 我都没有意识到没有音乐了， 到时候后期自己加一下吧。 我们一个小时的，没有音乐的，我以为可能就没有音乐。 哎，算了， 我丝毫没有怀疑 过。我重新放了， 直到你刚刚说放加新音乐了，我都还没有听到。好， 就给我笑热了。 我今天的这个方言可能有点不太专一哈，有点混合那个方言，请大家 没事没事。你知道我是哪的人吗？不语， 我知道你是陕西人啊。 对，没事，不管你说成什么样，我都会说。 确定现在听得到了哈？好。 嘿，站住！你谁啊？ 雪松，你好，按着网测，请多管束。 你是混血鬼子？ 哦，俺爷爷是德国人。 我问你哈，你为什么非要指名道姓的跟恶主啊？我们认识吗？ 也不算认识。就是俺们以前见过， 但小张应该没有印象了。 在哪儿见过呀？ 以前俺被人欺负的时候，小张把俺赶跑过那些人。 你被欺负？你不是个二房吗？ 我，那个。 所以你跟我住一起是想干生意，来当我的小弟吗？ 小张，俺喜欢的，请他跟俺交往吧。 哎，就因为我帮过你？ 小张，俺也不知道，反正俺就是很喜欢学长。 那你放点信息素出来吧。 啊？ 我问问你的信息素咋样啊？如果够呛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我，俺的信息素很淡，几乎没有味儿，可俺真的很喜欢呢。 嘿，你打住吧哈，谢谢你的喜欢。但是我想找的是信息素够强能镇得住我的阿尔法，你不合适，快住手吧。 哦， 你咋又？你这是个瓜怂是不？怪不得别人要欺负你嘞。 雪藏，俺还能住一块吗？俺绝对不会乱来了。 哎呀，那行了，你先住着哈。要是表现不好，我再赶你出去。 不要赶俺走好不好？雪藏，俺混乖嘞。 看你表现吧，你继续收拾吧，记得小声一点哈，我睡一会儿。 哦， 好，我们的方言表现。 你们一个俺一个我，真的很乡村爱情啊！救命，味好重。 哎，永远都逃不掉的方言，在 FT 的方言加戏和角色互换。 我刚刚在公屏看到有一个魂穿士兵突击，说的对。 那我们接着来吗？ 角色换本儿。 继续，我可期待下面了。 开始吗？ 我可以。 我以为我失去你了。学长，你还要我是吗？我还是你的阿尔法对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不是了？ 我只是暂时的替代品，你要是找到更好的，你就不要我了。 胡说八道，什么替代品？你算 难道不是吗？你喜欢邹瑞，可他强迫你，所以你甩了他赌气要跟我在一起。那时候我还在想，只要你在发情期之前没有遇见其他喜欢的人，或许就真的一辈子跟我在一起了。果然太自私是会遭报应的吧。我哥确实比我优秀，你喜欢他也很正常。 我喜欢邹瑞，喜欢你哥，那我回来找你干嘛呀？你是不是傻呀？ 我是很傻呀，我只知道你说过喜欢邹瑞，也说过喜欢我哥。你可以为了他们做不想做的事，吃不想吃的东西，但你只喊我傻狗，说我像狗一样烦人。可我除了缠着你气味摇脸，我还能怎么办呢？我真的 只不过是想让你多喜欢我一点而已。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他们？还有，我叫你傻狗，那是因为…… 学长，是我太自以为是了。我这样一无是处的人，怎么可能被你喜欢呀？但你还是回来找我了，学长，我真的好高兴啊。 跟我上去。啊，好热。 不行，学长，我会忍不住的。 王哲，你听着，我喜欢你，只喜欢你。知道邹瑞为什么强迫我吗？因为舞会那天他想标记我，被我拒绝了。他说：“我只想被你标记，他才发了火，想强行标记我。” 啊！ 我一直都是认真的，喊你上。那你跟我家的亲很像，我最喜欢，没有讨厌你的意思，让你误会了。以后你让我喊你什么我就喊什么。再说你表哥那是你的家人，我想表现得好一点有问题吗？想让我男朋友觉得我很懂事。 没问题的。 忘了说喜欢你是我的疏忽，可我也没少跟你表白吧。你去打听打听，碰我一下就被我作废的阿尔法有多少。可我主动亲你，还求着你标记我，这都看不出来我喜欢你，你瞎吗？ 我，学长。 再说，我要找替代品，不会找个更强的吗？找你干嘛？老子看上的是你那点弱得要命的信息素吗？老子看上的明明是你这个人。 你喜欢我呀？ 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你才反应过来。那我后面说你听到没？ 哦，我听到了。 没有可是，也没有别人，只有你。听明白了吗？老子只喜欢你，喜欢汪哲。只要汪哲做我的阿尔法，只要汪哲抱我、亲我、标记我，其他的谁都不要。懂了吗？ 哦，我懂了。 那只破笔，就别当个宝贝了，给你点别的。这戒指是这两天让我你哥带我去挑的，我也没多穿。睡觉的时候两个手围，刚睡正好。喏，给我也戴上。 啊！ 发什么呆呢？给我戴上。 哦， 戴什么戒指？我就是你，快点，还想不想搞我了？ 学长，学长，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 还差一点儿，保住你。 Nice。 啊，小花，哇，你们果然互换也很合适。我说什么来着？ 我怎么那么卡？ 真的可以汪哲，你真的好卡、啊、我觉得你有一段戏感特别好，但是把它卡掉了，就是后面那一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卡。 宝贝，你为什么这么卡？你家是什么烂网啊？ 我5G都卡，别说网了。 啊，怎么会这样？ 可是布宇真的好棒啊，我们正太被网影响到了，但是也很棒， 很棒， 超棒，超棒。啊，你们锁死吧，你们就是很配。对不起。 好呀，接着做剧。做。 二大。 我们啪戏是不是就结束了？是不是结束？ 嗯，对，啪戏是这两段，后面就是更精彩的，大家去听番外吧。我们会在番外里头做。 后续部分全在番外里。我怎么觉得不是我自己卡呢？大家都卡吗？是大家网速不好吗？还是克拉竟然卡呀？但是就只有麦上只有我一个人卡。 对，是只有你一个人卡。 太扯。好，那我们啊就开始我们的小游戏环节。我一直不知道这小游戏该怎么玩。 就这样子，就是正太他提问题，然后我在直播间会打横线，然后大家在横线下回答问题，第一个回答正确的人，然后我们这边会有小可爱负责这个就是有专门的小可爱负责截图，好吧，然后他截到了谁就是谁，然后我的横线呢就是一堆小点点，然后我拿小号发，等一下我发一个横线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那个横线，看到吗？ 正太那边抽。 对， 我这边 在正太的直播间，我打了那个一堆小点点之后，然后大家在就这个，对，然后大家在底下回答，好吗？然后第一个答对的人，然后我们会有小可爱负责截图。截图之后他会给我，然后回头我会加那个小可爱的这个私信，然后麻烦回头大家这个根据私信，然后给我你们的地址，然后我们会有给那个少汪的这个周边，比如钥匙链啊、立牌和明信片之类的。至于邮到的是什么，这个随机啊。好，麦交给正太老师。 我们是每个问题都是选一个，是吗？ 嗯，对，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小可爱能回答，一个小可爱能得到这个奖品，就是第一个答对的。 我觉得都挺难的，反正要我是答不上来的。 我再说一遍哦，是在正太那边抽哦。 是在正太老师的直播间啊、哦。来，大家快到正太老师的直播间。为啥我现在听这个为啥我现在听这个 BGM 刚才也卡了一下，哇， 可能今天这个网确实有点问题。 嗯，然后正太麻烦就是提完问题之后说三二一啊，然后我再打那个虚线， 就一个一个问题来，就中途不要接得太快，不然 对，不要接得太快，一个一个问题来，我们看谁是这个幸运儿，好吗？ 这一定是要在我说完三二一，打完点点点之后，我们再开始，就是在公屏里敲上大家的答案。 你说完三二一，然后他那边发横线， 对对对， 发的截图下就是截横线下的一位中， 对，横线下的 对横线下答的这个人中啊。 嗯，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让正太跟，就是反正你们三个 和不语，你们三个一人出一个道题，这样子轮着来呗。怎么有那么多问题呢？对吧？ 我们有五个问题，我们轮一轮吧。 好的， 对，轮一轮。好，我先第一个啊，真的吗？好，就是好，第一个问题来喽。第一个题是，请问一开学。蒋少岩总共打了几个阿尔法？三二一。 你们也太小瞧我了吧。 好，我给大家友情提示一下啊、哦、是两位数。是两位数。友情提示一下 是 两位数。 我们到时候会截横线下面第一个回答对的啊， 不是说第一个回答的。 我 哦，完了，这个问题这么难吗？ 我看到了， okay, 我刚刚回答对了。 谁 答到正确 答？啊，谁回答对了？哇，这是哪个天选之子？ 花落的小可爱，好 像。哇，我都找不到那个人，天哪！ 我也没有看到。 让我们公 看着， 给你们拍下来吧。 在哪里？在哪里？哎。 哇，好像也答错了吧？ 我没有看到有对的， 前面有一个，有一个32， 对，有个我 在哪里 发给你们吧？ 是谁这么机智？ 能往上滑？ 对，正确答案是， 我得往上 32， 再一个一个翻。 第一个 啊，我看到那个花落是吧？ 对，花 落，哎，我看到了， 看到了， 这真的好难，对不对？救命啊！太难了。 麻烦那个花落私信一下我的大号，谢谢我的大号。哎妈呀，他可能私信不了我的大号，算了，我回头去找他吧。救了命啊！ 我看一下， 我跟你说，我看到这几个 问题，麻烦截图给我一下。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最，后面几个可能会稍微相对简单一 点。哦，厉害！哎，但是我其实我刚开始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只知道第一个。天哪、 啊！ 我还跑去问了冰块，然后后面的问题是我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好，我们继续。 好，我们来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 来，让不语来问。 行，那我就挨着来了哈。 嗯， 就是啊，请问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汪哲是几年级？3、2、1，开始。 第一次见面哟，不是说有答对的， 有人答对了，有人答对了， 哇，好厉害，是谁啊？我天， 往上翻一下看谁， 是星河散尽古人来吗？ 哎， 不对， 再往上看还有没有？ 好像有一个， 我这边看的是 那 个一念中月，他是第一个，哎，不对，是初甲。 有一个答的是七年级，是在最前面的吧？好像那个应该是 啊，七年级是对的，七是对的。 第一个答的七年级的那个的话是对，也是对的。 不对啊，不对啊，第一个答初一的不是。 七年级是对的 啊，那就是那个 also 杨 also 杨，对， 好的，我已经关注 also 杨了。还有小号赶紧把大家都关注一下，不然找不到人了回头。 对，第一次接下来 没错，他们是 好难的问题， 这个好猜啦，你把那个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出一串都猜一遍，也比那个32好猜，你知道吗？32， 对，也是32，这个也太难了。 32这个真的是真爱，32这个真的只有一个人答对啊！天哪，这个太厉害了，真的是不是比速度？ 其实下一道题比较简单，下一道题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刚刚就说过，刚刚。来，我们下一题。 我们舒燕来， 我问问是吗？好，那个，请问，汪哲是在哪里向少衍告白的呢？请作答。 倒计时。 好，3、2、1。 啊，这个太简单了吧？ 好， 哦，第一个就对了， 瞬间就有了，哎，这好简单。 对对对。 自从 这个真的好简单。 我这边看的是。 这个没有人答错， 对，是他， 是他， 自从奶油没错，都没有人答错。 这个我 场 这道题真的是，篮球场的那个是怎么回事？你站出来，是不是没有看？ 回去再听一次。还有游乐园的，我看到了。 篮球场的那个不会是 小凯答的游乐园？ 不会是那个蒋少衍和对汪哲的告白吧？是他和别人说，汪哲是他心尖上的人，是在篮球场。 哦，对， 他那个是少衍给汪哲告白的时候。 好，我们往后吧。 好 好的， 你们接着往后来吧，我们让作者来提问第三题好吧，第四题 作者在哪？还老师还在吗？樱花老师还在吗？ 在的，在的。 来，库尔提问。 啊，什么问题？你发我一下。 怎么会这样？来看一下群里头，等一下啊，我发你。 嗯 ，It's me， 块块。 下一道题大家要加油 加油哦，你们可以的。下一道题我感觉不是， 得算一下， 不是特别难，知道吧，真的不是特别难，你只要手速快的话多打几个你肯定会对的。这个真的 你真的，你真是够了，就这种方式吗？真的是，哎呀妈呀！等一下，我的 Excel 在哪儿？找到了， 发我来发吧，您这 我已经 发 了， 等了你半天了，你发了吗？ 哎，我是手机，没有办法。 月发了啥吧？ 丹乐。 哦，好的，我看到了。 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请问汪哲暗恋了少爷多少年？ 这个还用算吗？这肯定是送分题啊！这怎么还有五年、十一年、十？ 有人出来了，十一年。 朝雨是朝雨、 哎，他经常嘴上说我暗恋了你六年啊，这是谁？ 我暗恋了你六年，今年是第七年。 对对对，今年第七年，哎，恭喜朝雨小可爱！你们都被正太忽悠了，跟着胡乱打数字是吧？ 没有忽悠啊！ 好，最后一个问题， 你来，你来吧，或者 啊，我来吗？我看一下啊，是什么问题啊？请问啊，这个要算一下，这个超难，这个我还去问了作者。少爷比汪哲大几岁？ 啊、 请作答。这个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这个我当时 有了， 我当时很迷茫。 有了，啊，我们那个小叔叔、啊， 那个大七岁的怎么想呢？ 小叔叔、啊。他们在同一所大学，就肯定是四年 级的数字吧。那个大七岁的怎么回事啊？ 对， 我居然看到 大 七岁这么离谱。 好， 大七岁这个真的很离谱哎。好，让我看一下啊，这个第一个回答出来的是谁？是谁？我们康康， 你还没有翻到吗？ 小叔叔， 小叔叔，好的，小叔叔，我关注你了。就我们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的那个妹子，她叫啥？我找不到她。 大两岁，大两岁。 其实应该大大啊，大三岁最多了，同一所大学，大三岁最多了。 对，花落啊，对，好，哎，那个花落能不能戳一下我？谢谢。 或者花落在公屏上发一个标 啊，对，发一个字， 让一语关注一下你。 对，麻烦花落发个字，让我关注一下你。喂，好的。OK， 好呢。 好。哎，下面那再往后就是我们的截屏抽奖，我都 对截屏抽奖就看你们截到谁就是谁了，你们四个随便截吧，这真的是看命，我跟你们说， 就是你们其中一个，因为你们都是手机吧，然后就倒数，然后每个人截一个屏， 第一个人就是中奖的人。 我们要挨个 是几个人截？你要数算一下几个人截。 他们现在是四个人啊 ，C V 合作者。 嗯， 四个人一人截一次。 老师，那我们就现在就可以截了是吧？ 让大家刷口号，然后你们看谁 就是说一下 刷一下刷口号，你们自己随便想口号吧。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随便想刷什么就刷什么。 刷口号， 哈哈，快点贿赂我。 刷口号，我们就刷少王几句吧，可以吗？ 可以呀、啊。 对，就大家刷少王几句吧。那我们就随便截了，我们是自己就截就可以是吧？ 对，你们截完了以后把图发到群里。 好，好，我截了，三二一。 哇，这么快，这么截得到吗？截得到虚影吧。 我的是那个坤夸夸团盛夏。 我问一个问题啊，如果刚才有人中了、我这次好像又截到他的话，怎么 那没有关系啊，因为奖品有好几种，然后他就可以得到不同种类的奖品。 好， 应 该他好像之前也中了一个， 这运气真好。 哇，这是哪个人这么幸运啊？这是哪个欧皇啊？ 我们大家都截完了吗？大家就可以不用刷了。 我截了。 OK， 截完了吗？截完了，发到群里。 我们都说一下是谁。 嗯，好的，来麻烦几位老师说一下是谁，我关注一下他。 我截到的是坤儿夸夸团盛夏， 哦，是上面的第一个，不是下面的第一个，上面。 对对对，最上面的。 坤儿夸夸团盛夏是谁？ 我找找。 好，我们不用刷了，我们已经不用刷了，已经截完了。 来坤儿，哎呦，是你呀、好的。来中奖小可爱、我已经找到坤儿夸夸团剩下了，好关注、 我这边抽中的呢是那个小叔叔。 哇 啊， 哇，小叔叔 他选的是下面第一个。 哇 啊，没事，那没有办法，就他喜欢哪个就让他选哪个吧。 这 真是 还能这样。 すみません。 这就是那个什么，这叫什么，这就是 没有 CV 抽中谁就 是 谁、 不是这样，因为他们那个 QQ 是下面是第一个。 哦，我看，我以为是下面的还是上面的， 没关系，因为他是 QQ, 你说的算， 因为他是 QQ 版嘛，他是 你说了算，谁说了谁算，好吧。谁抽了谁说了算。 我刚才都说出来了，那就不变了，不然不太好。 对对对对对。 好的，来不语抽中的是谁呢？ 我抽到那个太幸运热，他 啥？ 我抽到的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发到那个群里吧。 你说一下他叫什么名字，我关注他。 他在那个公屏里面发了，他说 幸运。 太幸运了，你这个名字也很幸运、 哇，这个名字就真的很幸运啊！ 大家感 觉到名 字可以带来福气了。 快去改名，快去改名， 迅速改名，我要。 好的， 我也看到。 那我们块抽中的是谁呢？ 我也看到冰块老师抽中的是谁了。 对，抽中的叫正经的小神经。 这都是什么名字？来正经的小神经公屏扣下一好吗？正经的小神经，如果你不扣的话，我就当没有这回事。 发了，发了。 是房管。 恭喜恭喜！ 啊，我没看到。 看到了。 啊，这我没有看到正经的小神经。 我帮你往上翻一点点，他刚刚还他说了几句了。 再扣个一吧。 哎，找到了。恭喜正经的小神经。好的，那我们抽奖活动就到此结束了，各位。哎呦我的妈呀， 我们发的是什么东西啊？是 随机钥匙扣立牌或者是全套的明信片。 立牌是什么？立牌我 立牌就是之前发给你们过的立牌呀。 是站起来那种吗？是等身等比例的。 怎么？你怎么上天啊？ 刚落地 的那种是吗？ 哦天哪！就妈妈一会儿就要被你气的，就是火冒三丈。 没有没有等身等比例的，不要听他瞎说好吗？等身等比例 的 正态倒是有一个 角色立牌， 笑死！ 但是立牌不是这种立牌， 不是不是不是，是之前那种卡通的小立牌好吗？嗯，等身等比例的没有，嗯。想要的话，那个什么，去问正太老师要好吗？他有。 哎，好，那我们还有什么别的环节吗？我们是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啊，这个结束语好突然啊！我可以吐槽吗？ 我们不，我也不是说立马结束了，就还要说结束语的。好，那么我们现在从麦序一让大家那个就是就说一下呵呵，说一下我们对这个对未来的展望。 再见。 一起啊，来，好，开始啊。不语 ，Hello。 Hello， 到我了吗？ 对。 不语说你就是第一个啊，你未来什么展望？ 你 自己先说啊， 我 你不要老听不语啊。 我最后一个嘛，我最后一个。 你凭什么最后一个？ 你不愿意做一吗？ 我还得说结束语吗？他起头，我收尾。 行吧，那我先来吧。 啊，行。 啊、就是今天啊，很开心，还能够和就是这么多喜欢少王几句的。啊，制作组的朋友们和听众们，啊，就是一起来见证这个时刻，我觉得真的很开心。然后我们的剧组非常好，以后我真的希望可以，如果要有机会的话，还是非常愿意和你们合作。然后，也希望能够多产出一些剧吧，尽量多产出一些，然后，能产出一些就是给大家听的广播剧吧。然后我结束了。Hello， 谢谢不语，谢谢不语啊。好，到初夜。 呱唧呱唧呱唧，棒。 到我的是吗？很感谢这一次的这个剧的配音的体验。无论是剧组也好啊，无论是 staff 也好，还是CV 组也好，大家都很棒。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小可爱们的喜欢，同时呀，希望大家未来发展的未来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作品可以产出，也祝实体书大卖。希望番外可以。搞一些不会被逼掉的内容。那么我想想还有什么祝大家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有钱。我已经想不出来了。我是 那就到 这儿，下一位 就到这儿吧。 好努力。 哎还在我吗？应该下一个、啊、 是的。 下一个那个我们正太可能是卡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冰块老师来发言。哎，欢迎我们作者大大呱唧呱唧。 好突然。说感想是吗？就是这个剧这部剧呢做的也是很坎坷，中间策划也是出了很多事情，然后呢也是中间 不要提我， 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对，然后断断续续好像是做了快两年了吧。反正期间也是更新的时间也是比较稍微比较长的，一个月可能几个月一次，所以就是断断续续做了两年，这个时间就是感觉跟大家在一起就很舍不得。就是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跟英语还有各位老师合作， 如果有这个荣幸的话，希望还有机会。然后然后的话就是韶王集已经是完结很蛮久了，应该是完结三年了。2019年的时候完结的好像是，然后是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所以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本书还有这部剧，非常感谢大家。然后等这个广播剧完结之后，番外都结束之后，我有空再给大家写一点番外，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谢谢 冰花老师， 永不止步。 哎，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来，状态继续。 我的麦克风为什么突然老是会自己关掉？真是见了鬼了！ 往好 的地方想，而且有时候我麦克风一关，但是能听到我声音，你知道吗？ 可能只是单纯的闹鬼。 就真的就有好几次我麦克风是关掉的，但是我很能和你们能接上我的话，然后麦克风也没关。啊，我们接着往下走啊，我们月月那边的直播间， 那让一语先开头吧。 啊，月先说吧。我天， 我先大脑有点空白。 那我先开啊。我刚才就是回去看了一下，我应该是2020年的1月9日要到的这个授权，然后我们开始更新是在2020年的11月份开始更新的。哎，就是中间。 新冠人员， 确实中间就是经历了一些东西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水逆，然后对让大家久等了，然后又感谢制作组的所有人承蒙不弃，因为这个剧很多老师都是和我第一次合作，其实我们导演、编剧和两位主义 CV， 然后包括舒燕老师，除了魅影老师以外，都是第一次和我合作，我觉得很感谢这个广播剧，就是它让我认识了很多的人，然后也让我得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让我就是很快乐，然后也很怎么说呢，也很揪心，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断更，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在住院嘛，然后就是整个人也不是很好，但是能够把它更新完我真的很开心。这个剧应该是我自己策划从头到尾的一个剧，然后也付出了很多，也感谢我的画师老师，对，画师老师和美工老师是一直在合作的两位老师，对我就是真是承蒙不弃呀，我会更加努力的。然后就未来展望的话，就想跟每一个老师都说一点什么吧，就希望我们正太永远都能像现在这么开心，然后他的戏感什么的我就不提什么要求了，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完美，好吧，就完美，什么都可以，就是一切都 OK， 非常完美的一个 CV 老师啊，什么都可以拿捏，我对他唯一的期待就是啊，那个给我搞快一点，好吧，不要拖我好吗，然后就给我们不语，就是就也想跟他说几句话，就是希望他能够开心，就无论是在做什么，然后无论是生活还是二次还是三次，然后无论压力是否大，然后无论就是说自己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其实有的时候殊途同归吧。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不是自己想要的，我每次被逼掉的时候就很难受，可是你听着那个打包机，然后你看着大家的弹幕，你就又会笑到流眼泪，就是还是挺开心的，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你转过身去再看，然后就都不是事儿，什么东西啊，对吧。然后给我们舒燕的就是希望舒燕就是和我合作快乐呀，我们还有很多的坑，然后一起继续完成下去。然后块块的话，嘿嘿，剧本导演在改啊，不要急。然后块块的话，我看了块块很多的小说，《少汪》是我看的他的第一本小说，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就能够做，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然后能和块块合作，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很喜欢这本书，所以也是 我认为吧，就是自认为是尽了120%的努力，然后把我认识的所有人，把我认为最好的人，然后当然大家也都就是用他们的努力回馈了我对他们的认可，然后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就是什么认可我的努力吧，然后也希望就是快快以后每一本书都能像邵汪一样，然后碰到真正喜欢他的制作组，然后做出好的剧，无论这个剧是不是我们做的，我都希望快的每一个小说每一本书每一个剧然后都能够让大家听到看到，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宝藏作者，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然后最感谢的其实是我们这个导演和编剧的两位老师，就无论是选角呀，然后还是很多很细小的事啊，非常细小的事，包括什么 FT 啊，选问题啊，到底该做什么呀，我都会去问他们，然后这个拍戏选段呀，因为我这个人真的是很废你知道吗，就是永远要靠别人哦，真的是感谢我们月月和宁宁，他们两个都超级忙，但是每一次因为我们时间很紧张，就是每个月基本上都是只有一个月极限操作，然后月月真的非常辛苦，然后他前面说想锤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是他的话我都会爆锤我自己好吗，然后谢谢月月，然后也希望以后能跟月月和宁宁继续合作，就有机会的话然后有好的剧然后大家一起冲呀，然后最后激情表白我的汤一个年产量80%都为我占据的女人，你辛苦了，你真的辛苦了， 谢谢你， 我爱你， 谢谢你带我高产 哦，真的汤好辛苦，就是每一次都是给他一张图，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美工老师其实他是一个人要做 banner， 一个人要做开屏，一个人要做插图，还要做这个这个微博海报，然后还要帮我 P 九宫格，没错我是个废物，九宫格都是他帮我 P 的，有他这种人在我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做一个废物。哎呀我是不是 BB 的有点多，哎我就是这样一激动就会很话痨，哎谢谢大家，也谢谢听众们，我爱你们，好结束打本，哎没打本，那个麦克风递给月月 好吗，你这说的我又不知道接什么 我是不是很适合结尾，而且气氛很欢乐一点都不悲伤 是的是的 就很快乐有没有，对暴风输出暴风输出是我了 让我想想啊，我听完英语说完以后我更想不起来我要说什么了。就是邵汪这个剧呢其实算是我也是比较长篇的一个导演的完结作品了，也很感谢剧组的各位，其实没有大家这么团结一致的这种心情在这儿的话，我觉得这个剧其实也不太好推。然后是其实我也挺感谢英宁的，我进这个组是英宁把我带进去的，当时他跟我说什么月月有没有就是有没有空接新啊，然后我那段期间是特别想做 ABO 题材的剧，所以刚好那一段时间有空，我就很快把文看完了，然后就说好呀好呀我进来一起做。确实我跟易宇是第一次合作，然后整体合作下来呢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有愉快有打闹，但是也都是好姐妹。然后这个剧其实还有一个不同的体验，就是跟不语拉现场，这确实是我从头到尾跟他一期一期拉现场，然后还要用我这拙劣的戏感跟他搭戏。其实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吧，也挺开心的。其实到最后要就第十期要完结的时候，我突然还觉得有些舍不得。然后不管怎么样吧，就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番外，然后番外的剧本我也会尽快改出来的。好，交给下一位。 倒也不用尽快，先放在你那儿吧。 就这是导演跟的一个比较长篇的导演，那我就是一个跟了一个很长篇的编剧，因为很多剧也没有说在这么，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吧，虽然感觉好像跟了两年，但已经算是很快了，一部剧完结了，而且在网配的情况下，我觉得跟各位老师合作非常开心，我还想有下一次。然后有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看到包子，就这是我的执念，所以我希望就是冰块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写个包子，让我圆一下这个梦。 包子是什么呀？ 就是孩子。 孩子 啊， 孩子有就是没有写那个过程，但是孩子有另外一本书。 对，所以他们是有这个小包子的，但是我们这边没有，所以就还是有那么一点遗憾，所以就是能不能满足一下我？ 主要是网站不让写。 没事，你可以写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完结售后， 悄悄私发给你们是吗？ 对，可以的。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一下的，没准儿，可能， 这个 不好说啊。 哎，下一位老师。 其实就感觉就是第一就是挺感谢一语当时会来找我做勺王的海报，就是因为一开始好像不是我在做嘛，然后这个就这个好像是我就是入圈以来做的第一个完结的剧的海报，就是跟完了整个剧组的一个海报，就还挺谢谢一语的我的第一个完结剧，一语也辛苦了，剧组辛苦了。好了， 好，我们是麦上已经没有人了，那我是最后一个。好，那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为什么？因为就大家上述所说的都是我想说的，就总结一下，就我已经说完了啊。然后就是，反正非常谢谢我们的那个制作组啊，因为真的我们一直在群里，虽然我很少发言，但是我都会看大家的聊天，对，包括就策划之前一直身体啊。也遇到一些事情什么的，就反正很辛苦做这部剧，就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全体制作组啊，给我们带来一部这么完整的剧啊。我们说实话真的是以很快的速度完结掉，就你自己也有了一部更新的完结作品，很开心很开心，感谢大家。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广播剧烧王几句的完结 FT 啊就结束了。那非常感谢今晚所有的参与的嘉宾，包括所有的就是 staff 成员，还有冰块老师，还有所有支持这个剧的粉丝，让我们番外再见，拜拜大家。